你知道吗？官方微信呢发布数据显示说，今年春节呢共有7.68亿人选择使用微信红包传递新年祝福，收发红包总人数同比去年增加了大概10%。有一位来自南昌的网友呢，一共收到了3429个红包，厉害了。数据说，福建孩子收到压岁钱红包呢，平均高达3500块。据统计，福建2017年呢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048元。也就是说，福建人过年回家呢，给孩子发三个红包之后，这一年1/3的收入也就没有了呢。问你震惊了没有？ 谁会先知道，可能会有多少？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，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